將推動環球增長的新動力拒諸千里，中國如果能夠適時接力，世界經濟有望避過螺旋式的互相拖垮，肯定利多於弊。信報社評， 這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寶寶先同大家跟進較早前的意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的意外仍然是未清理的，一大慢车，龙尾在西九龙走廊近欣州街。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有意外，龙尾在西九龙走廊近欣州街。而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土瓜湾道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观塘方向介乎新山道以及码头角道之间的慢线依家已经封闭了，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在港岛区，较早前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国际金融中心一期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管道入口一段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外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而加士居道天桥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垂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阿斯，我初头吃大麻以为没什么，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还想埋瘾。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吃大麻，他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在震，我估不到大麻会这么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了。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或用 WhatsApp 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是毒品。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好。 喂，早晨啊，今日呢湾区生活一小时呢是时候讲下啦，通返关啦。 是啊。 好多朋友呢其实已经去咗澳门喎，仲要返嚟香港啦，已经。 国外都已经有啦。 是啊是 啊。 我觉得重逢嘅感觉系一个美好㗎。 是啊，我先讲下朋友去咗澳门嘅一啲情况啦。咁大三巴呢终于人头涌涌啦。咁我有同佢讲嘅，旧时其实我自己个人嗤之以鼻嗰啲澳门嘅手信啊，包括杏仁饼啦、凤凰卷啦，嗰啲其实我就麻麻地嘅，因为你都知道旧时冇疫情嗰个时间，我哋搭时光机去翻以前先。唉，垂手可得啦！即係你過澳門點會叫人哋買呢啲即 係 牛肉乾啊嗰啲？唉，係咁以你自己玩得開心就算啦，都費事啦。因為太容易啦呢啲地方。 冇錯嘅。 但係經歷咗疫情之後咧，呢一樣嘢好似好弥足珍貴，同埋好耐啊，久違咗嘅一個杏仁餅啦，久違咗嘅呢個鳳梨酥。 同埋你每一樣收到都係覺得，唉，好耐冇食過啦，好耐冇。掂过呢一个味道， 系啊，真系啊，原来系好食嘅杏仁饼，因为我估你都熟澳门啦，我都熟熟地嘅其实，咁澳门嗰啲手信铺啦，其实都几慷慨噶，你想食啲咩佢都随便俾你攞啦，咁但系咧因应疫情嘅缘故咧，你冇得随便攞啦， 冇晒啲试食啦， 系啦，或者 cut 咗好多咯，或者佢俾你試食，但係你都旁邊有支搓手液咁樣咯。咁、 嗯、 總之大家都係檢點嘅。 係、 朋友同我講話，大家都係檢點嘅。 但而家咧，而家嘅情況係咪都係咁？ 係啊，依家都係咁啊，檢點咗好多咯，即係。商户都特登冇落咁多嗰啲叫做試食嘅嘢俾你咯。舊時就你入到呢啲手信鋪咧，乜都可以試食噶嘛，即係花生糖好、芝麻糖好，即係總之佢有得賣嘅嘢咧，你都可以問佢攞啲嚟食下啊咁樣噶嘛。咁依家就可能有機會冇咗呢支歌仔唱咯。 係、 啊，因為疫情。 不過咁，我見而家咧係即刻剪俾你㗎。 系嘛？ 系即系嗱，佢唔系剪好晒摆喺度啦。以前就剪好晒，之前有个兜喺度，仲要冇冚盖噶嘛。而家我想试呢、這个，佢即刻喺里面夹一块出嚟，剪少少角头俾你。 系， 我哋你试下啦，咁样，咁、就确保到咧个卫生程度咁样。 系啊，咁啊嗱，讲到确保卫生程度，我讲到一个啊，我朋友梗系去洒落下啦，玩下啦。咁旧时咧有啲赌场咧，其实都俾你去垫牌嘅，唔好讲甩牌啦，即系讲紧纸牌游戏啦。你掂嘅，依家就唔得啦，好多都唔得啦，或者咧嗰、那個有得俾你掂牌咧，揭開張牌嘅時候咧，都要搓搓手或者成咯，即係都有呢啲指引嘅。嗱、哦，你跟唔跟一件事？因為講真的，副牌其實好多人摸過嘅。 我以為你要每一鋪要燒毀 嗱，你明唔明先？因為其實都即係有機會成為一個傳染。病毒嘅載體嚟噶嘛，啤牌係好大機會嘅。咁但係對於即係呢啲灑落場所嘅啤牌咧，佢哋又好重視喎、哦，因為驚佢出千啊嘛，係咪先？咁總之啊，呢啲都係一啲有趣嘅嘢，我好想去澳門感受一下。咁但係首先要撳咗嗰個 app 先。我應該是容易的是不是 book 過去澳門 澳門我未知道、啊、但國內其實我暫時見到呢即都有看過啦上那個網頁那裡即你知道有幾個關口其實是需要 是 預先預約啦 是 大家可以去政府的網頁裡面一站通裡面可以即刻有的 是 的、 嗯、 所以有些期是我見到都還是 OK 的 可以供大家繼續去book 啦， 系啦，咁大家就睇下啦，啊，点样去到湾区入边咧，食埋玩啊，湾区生活继续一小时啦，吓、 啊。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有几多情怀似最初，我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错落。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想造访，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 出血泪的经验的抗争，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好。 喂，今日咧，我哋有亚洲机械人联盟啊，中国区嘅主席啊，曾庆龙啊 ，Eric 同我哋分享。Eric 早晨啊， 早晨 Eric， 早晨，早晨好，早晨 PC。 Eric 咧，哇，发展科研机械人嗱，我知道咧，今次咁日其实即系我自己喺投都有份工作系关于即系嗰啲创投啊、投资嗰啲嘢啦。咁其实咧，之前已经讲话，即系譬如微创机械人啊咁样，即系喺医疗啊或者深反领域嗰度咧，大家唔好一谂。咁機械人就係鋼鐵奇俠嗰種 Iron Man， 其實咧機械人手臂啊或者機械呢一種嘅操作咧，喺各大領域其實都已經幫到好多人噶啦。咁但係咧，今次 Eric 上嚟咧，當然係方方面面咁樣去講下機械人喺香港或者灣區實踐嘅應用啦，呢個第一命題啦。而第二集咧，我哋就會講啲關於 STEM 嗰啲教學啦，咁樣咁啊，將個版面完全解開咧，咁就好啲啦。 好豐富啊，我覺得好 豐富豐富，因為呢啲領域我唔識啊嘛。PC 你可能叻啲嘅呢啲 gadget 嘢係嘛？ 我中意玩呢類型嘅嘢，甚至自己改裝啊！ 哇，咁勁！改裝個機械人，你屋企都有。 以前因為要做道具報警啊嘛，咁咧就會將嗰啲例如係將啲模型車啊，去拆曬啲晶片啊，跟住點樣去改到啱自己嘅形態，然之後點樣去再喺個舞台裡面應用，或者改個摩打去應用，即係平時四驅車咧，可能淨係可以透過或者啲遙控車咧，透過遙控可以控制個鐘嘅 快慢啦， 叫做我哋。咁有陣時我哋調翻轉，點樣可以令到嗰個鐘調翻轉嚟行咧？咁呢都係我哋自己去無聊去玩下啦。 我哋非工業用啦，非職業用啦，但 Eric 交俾你多講啦，好嘛？ 好啊。其實頭先講得都好好，因為其實我哋想推廣嘅嘢咧，因為機械人始終係大家可以好高科技，但係佢裏邊目的係想做咩咧？其實我哋都係推動大家青年人啊。去多啲做一動手嘅嘢，係啊！我哋希望佢哋可以自己去做一啲設計啊、編程啊，真係之後咧可以自己落手落腳去動手去做。咁呢個係一個方面嘅推動咯。其實成個 STEM 嘅一個諗法，頭先講STEM 教育會點，其實之後我哋可以 detail 再探討。但係總體嚟講咧，就係點樣去喺唔同方面嘅領域。去透過你嘅認知，然後透過應用show 到出嚟嘅咁樣正如我哋去推動呢個平台，我哋希望就大家可以多啲動手能力咁樣。咁點解動手能力覺得咁重要呢？其實我覺得想科研啊、科創又好咧，你就咁單一一個諗法，其實未必係正面夠嘅。你點樣可以堅持，然後去研究、去發揮、去不斷try and error 嘗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point 咯。其實我自己本身一開始我就響讀，我都係自己讀工程畢業啦咁樣咁我電子電機工程，其實都你話同機人未必係直接一個好大好貴有關係，但係當中咧那個參與度其實都係好強，都係工程上面咧點樣去自己去研究去實踐去摸索嘅，呢個係好緊要。咁喺我自己嘅人嘅歷程上面啦，咁我譬如讀完工程啦，咁樣就喺紐西蘭讀完翻嚟香港，咁我就開始其實一開始就投有啲研發嘅一個feel 啦。咁嗰陣時當其時咧就做一啲PDA 嘅研發啦咁樣都講緊有廿年前嘅事啦咁樣。咁啱啱嗰陣開始都係PDA 都係一啲新嘅嘢，所以我咧有個向往做一啲創新嘅嘢， 係 啦咁樣去搞。 之後就PDA 做完啦，咁樣另外一個 feel。完成咗，因為都嗰陣時個競爭都比較艱難，我可以話因為科技其實就轉咗好快， 係啊，一日千里，你諗下，舊時我哋都叫做用一部 mon 嘅機，依家啲手機啊，我淨係講手機，又揭開又成咁樣，又摺疊咁樣，係咪啊？ 係啊， 爭好遠啊，都 咁爭好遠啦，咁樣咁好不幸地咁樣，當年其實開發嗰嘢嗰個 prime 嗰個 PDA 咁就未必係好成功，咁啊後屘之後我就轉咗 feel。就當其時喺香港嘅工程嘅發展其實都唔係話太好，咁變相咧就有個機會啫，就上咗國內，係啦，就繼續做一啲產品開發啦咁樣。咁中間去到二千年咁上下咧，咁有啲唔同嘅客户啦接觸嗰陣時候，都偏向做一啲比較玩嘅玩具啊上面嘅嘢。咁當其時譬如開發一啲新嘅嘢，因為我其實都好中意有啲接觸開發啲新嘢。咁啊有啲飛機啊遙控嘅飛機。 哦， 咁嗰陣時候都 未航拍嘅喎，嗰陣時都未航拍。 未有㗎，未有航拍機啊。咁我哋當中做一啲都未係航拍，未四掌。 係咪做嗰個民航嗰只即係遙控民航機， 定還是係普通即係玩具形式嗰種？ 玩具形式嘅，係啦，就唔係 hobby， 因為嗰陣時有飛機，但係佢 hobby grade 嗰啲係比較大隻啦，係啦，咁我哋會偏向啲俾小朋友初學玩，可以好容易去玩咁啊，都係有兩個前面兩個 propeller 轉啊咁樣，係啊，咁就去做一啲飛嘅產品啦，嚇，咁嗰陣時都係比較。新穎啲嘅一個科技啊，咁樣，咁我哋都係係啊，一路開始都係抱住嗰個 try and error 嗰個心態，我哋不斷去嘗試去飛啊，去掟啊，點去改個 program 啊，係啦，經常成個 concept 同我哋而家想推嘅機械教育都好有呢個關係嘅。 我即刻就覺得好想問啲問題喎，你點樣促使嚟一個工程師？然之後轉向去咗 programmer 嗰度，因為完全係兩樣嘢嚟， 兩條軌道 喎。工程師同 programmer 其實當可以話好彩地，因為我嗰陣時讀電子工程啦，咁都有少少 programming 嘅 course 會上過嘅，咁啊接觸過，咁所以就變咗我開發產品咁都係應用翻好多 program 嘅嘢去做，因為當其時所有玩具已經唔係單靠一個 mechanic。純粹機械嘅嘢，你都要加啲電子。就算你普通發聲發光，你都要加啲 program 落去。所以慢慢開始就自己就會喺呢邊去研究啊，去嘗試啊咁樣。係啊，所以就有啲 programming 嘅嘢加咗落去啦。 咁啊，即係今日咧就同 Eric 咧講住咁多先啦，都未講到啊 STEM 嗰一個部件咧，即係時間就已經差唔多。所以咧，接住嚟下一集咧，你真係要多啲分享你哋個會係做啲咩？第二咧就係個 STEM。STEM 個機械人教育點樣可以喺科研領域？我哋梗係要有下一代啦，粒種子點樣擺落去先好嘛？今日多謝曬 Eric 上嚟， 多謝 Thank you。 朝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後壓到地老，再拍就要分，為夜來會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加沙拉，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咀，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乞丐，如乞丐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建议，将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时薪37.5调升至4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通胀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亦都要考虑工种流失同本港竞争力等。而过去多年，最低工资水平增幅亦都有跑赢通胀。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当局短期内会邀请最低工资委员会就最低工资形成机制，包括检讨周期提出意见。他说目前最低工资检讨工作是以数据为本，亦都涉及很多咨询工作。如果检讨周期要改变，形成办法亦都要改变。孙玉涵说，相信随着香港全面开放与内地通关，对本港经济是强心针，对就业市场有帮助。最低工资水平提高，预料对本港就业市场和通胀影响轻微，因为坊间雇主是以远高于最低工资水平聘请人手。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新冠疫情很穩定，過去幾日的確診個案下跌幅度頗快。他說本港有 83% 的市民接種三針新冠疫苗，已知感染人數有250萬，真正感染數字可能是500萬或以上，混合免疫屏障高，估计未来几日的确诊宗数会再下跌，显示疫情已经过去。下个星期一起，当局会调整核酸检测结果的判定标准，除了用作临床诊断之外，如果检测 CT 值为35或以上，会被界定为阴性。孔凡毅说， CT 值35或以上的病毒量很低，没有传染风险，期望当局再放宽，当成普通流感一样，可取消确诊患者的隔离令，无需再隔离。他认为春节之后可考虑放宽院舍探访，学校师生亦都可以无需快测，以便社会复常。孔凡毅说，两地首阶段免检疫通关是好消息，香港的混合免疫屏障高，即使有入境人士带有新冠病毒，对整体防疫或者医疗系统影响不大。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拜登承诺美国坚守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支持日本的防卫。岸田说，日本制定新的防御战略，以确保地区和平与繁荣。会后联合声明提到，美日将会加强保护和促进半导体等关键和新兴技术，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又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两岸和平解决分歧。中方昨日表示，美日嘴上说要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实则为整军经武、穷兵黩武寻找借口，嘴上说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实则制造分裂对抗；嘴上说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则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别国内政。敦促美日停止将新冷战思维引入亚太，不要做搞乱亚太稳定的逆流祸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雾同埋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1-12度左右，天色好转同干燥。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即係呢一個 STEM 嘅嘢啦，咁啊，即係同我哋嗰位朋友仔講咗好多啊，即係機械人啊點樣啦，咁啊話風一轉，去翻啲傳統啲啦，講下辦年貨好唔好啊？ 喂，其實 STEM 可唔可以攞嚟辦年貨啊？ 我唔知喎，點應用咧？如果用你嘅解讀係， 可能喺啲機械人喺屋企幫你做清潔啦，第一件事，即係我覺得辦年貨之前要做大掃除先嘅，即係如果做到呢樣嘢嘅話，我相信都幫到好多屋企啊。 係啊，咁啊，不如咁，你既然開咗大掃除。除講下大掃除先啦，其實今年咧，即係嗰啲叫做鐘點姐姐咧，都唔平啊嚇，咁又創下歷史嘅高位啦，大概咧140蚊咧一個鐘頭啦，平均係啦。咁如果你話揾個鐘點姐姐嚟幫你喂打掃下咁樣咧，咁啊走唔甩啦。如果一個鐘搞唔掂咧，搞四個鐘咧，哇，成1000蚊啊！即係不過， 即係都要睇翻你本身屋企而家嗰個情況係點啦。 個狀況其實唔使啲太誇張嘅咋，即係你可能執下嘢啊，摺下衫啊，吸下塵啊，拖下地啊。嗱，抹窗咧自己抹翻啊嚇， 係 好危險。原來抹窗依家 正想講， 即係最危險嘅工種就係抹窗。咁你自己睇下點樣整啦，同埋依家坊間都好多嗰啲智能嘅抹窗機械人嘅。係 啦 係 啦，同埋咧要做足安全措施。我見到有啲 safety 嗰啲繩咧要綁住，這個真係好緊要。 係啊，總之就系咯，抹窗機械人好啲嘅，咁就真係用到智能嘢啦。 冇錯， 係啊，去幫手。頭先你講話掃地機械人啊，吸塵機械人啊，咁呢啲都係喺 近年啦，比較新興嘅， 年28洗邋遢嘅時候幫得到手。你屋企使唔使執好耐咧 ？PC 我問下啦嚇， 都應該唔使嘅， 係 因為我經常都執屋嘅， 係咪啊？ 係啦， 咁幾好。 同埋你啱啱講嘅抹窗機械人咧，我 都 係有 嘅，係啊，冇錯。有啲朋友仔就大掃除之餘咧，就除咗洗嗰啲窗簾啊，咁你要睇下啲天氣乾唔乾得切嘅呢啲，咁都係繁複嘅。嗱，揮春你會唔會每年換呢？ 我會嘅， 你會 嘅， 係 啦。 咁你嘅通常簾嗰幾張係乜嘢嘅祝福語呢？除咗身體健康、心想事成之外， 我都老套啲嘅，都係身體健康啦。咁但係同埋個福字都緊要，係啊，最重要就係出入平安。 喂，我想問咧個福字啦，你係倒翻轉嚟念定還是係點嘅？即係成日話有啲傳統習俗啊，福到福到咧個福字要倒翻轉念。 我都係調翻轉嘅， 係嘛？ 係啊， 但我真係見過有啲茶餐廳咧，佢冇調翻轉喎， 係咪啊？ 就咁念就念。 啊，同埋我仲有一個上門。 啊，常冇 系啊！你有冇嗰阵时咧，有人同你讲 米缸嗰度 系啦，米缸要啦。我哋成日都会谂，喂，会唔会油缸嗰度点一个会都会常满咧？ 我都想油缸嗰度常满啊！依家啲油咁鬼贵，系咪先？即系行，即系我已经用叫运能嘅车啦，我都觉得贵啊！所以有啲朋友揸嗰啲咧，四五千 CC 嗰啲车咧， 哇 嗰啲有啲美国跑车咧，好夸张， 每踩一脚都好痛， 4-5蚊一公里咯。唔紧要，直所谓食得咸鱼抵得渴，咁啊有出先有入啊！希望即系预早拜下年啦，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大家都揾到赚到，身体好啊！呢啲都系重要嘅。嗱，头先讲咧，清洁呢方面咧，其实网上都好多 YouTube 啦，或者视频啦，都要教你咧，点样用一啲素材啦，去清洁自己嘅地板啦、厕所啦、屋企所有嘢嘅。咁啊，唔需要一定要用好多化学嘢，譬如白醋其实都好帮得到手嘅，即系根据以呢个天然啲嘅一啲叫做清洁用品咧，白醋基本上咧佔咗70%咧，你用咧都无往而不利。 仲有一样噶，系梳打粉啊， 系梳打粉啊，冇错冇错，白醋同埋梳打粉系 绝配啊嘛， 系啦，咁啊应该都帮得到手啦。咁大家咧就白白净，包冇病啊。咁啊洗厕所，如果你话喂即系请嗰啲鐘點工人咧用好多錢，咁你自己同屋企人一齊， 冇錯， 即係執正 一齊努力啦，都係一種家庭娛樂嚟嘅。 係啦，希望真係娛樂啦，唔係噩夢啦，唔係嘈吵嘅根源啦。即係大家有陣時執嘢抌嘢啊，邊啲嘢抌，邊啲嘢唔抌啦，邊啲嘢男人洗，邊啲嘢女人洗。 同埋今年早咗過年咧，大家變咗預備清潔嘅時間又要早啲啦， 係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啦，啊清潔多啲啦，咁啊令到自己屋企衞生啲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啊轉個頭真係講下入正路啦，辦年貨啦，究竟喺灣區咧辦年貨有啲乜嘢嘅細節要注意啊？有啲嘢可以喺大陸買翻嚟平啲啊？咁樣啦，轉個頭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再同大家講多啲啦。 话你扶我，遇上要你陪我，一霎眼变光。风褛早已残破，弯曲小径行错，亦信我。内心需要你清楚，或许得你最认识我。我半夜由你附和，陪我就最斜的斜坡。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被世的自由圣地。多荒诞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破困境的勇气。低温给我怀抱，灰心听我投诉，只有你做到。山坡险要无数，中间失散情侣大半数。上天将我这孤独，得车位派你做水泡。你自愿离弃大路，陪我就说永不为高。风奔向了山，天拥抱了星，荒郊野岭中只有我共你。分一半微笑，分一半迷茫，你是我离世的自由圣地。多荒诞世间，多险恶竞争，不需要太多，将一切抛弃。分一个背包，分一半牛奶，你是我捱过困境的勇气。山路中几多次跌低，残破帐篷挡不了冷风雨势。和你一辈子，谁又怕一身冷厉？荆棘太过多，伤口太过多，距离更加感到我运气。分一半情郎，分一半泪与你做我落脚点，遭人储备。一起去借火，一起去借宿，漆黑里更加欣赏到幽美。怎么看财富，怎么看名气，灿烂满愿意，我只需看你。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头先咧就同 PC 咧讲完咧，即系点样啊？年廿八洗邋遢，好啦，翻嚟咯！我哋今日入直路咯，翻去湾区 要办年货啦。 嗱，首先咧翻去湾区咧买嗰啲挥春啊，买嗰啲糖果盒啊，嗰啲全盒咧，一定系抵玩啲噶啦。 系 系啦，即系可能香港买成。我最近咧喺嗰個日式百貨公司咧，就因為公司要拍嘢啊，咁又買咗個全盒啦。我睇過咧，全部都70多，接近100元嘅。 係咩見邊度先？ 梗係奉祖國啦。咁好啦，你奉祖國咧，你其實翻去大陸買一定平啲啦。我估計咧，大概30多-40元就搞得掂噶啦。咁你真係一半嘅價錢。如果你話翻開去咁啊，呢啲全盒，你上年其實好多人都冇拜年或者容許別人上自己屋企噶嘛。即係因為上年就pandemic， 即係疫情好嚴重啊，即係大流行啦。咁大家都係即係咁以拜下年。我記得上年同時間都係做緊電話噶啦。你一係就你中咗，一係就我中咗，同時間係大家。around 呢啲時間咁啊，都係恭喜發財，都係透過電話講嘅。印象之中係咪咧 ？PC 大概呢啲時間3-4月 係好嚴重嘅。就係我未中， 你未中係嘛？ 我仲未有嗰只羊。

我哋都會講話啊，東莞臘腸係好食嘅。你覺得有咩唔同嘅？ 但是我覺得嗰個油溢味咧，係唔可以有啦。第一件事， 所以東莞臘腸大抵都冇乜油溢味嘅。 係啦，跟住同埋咧嗰個脂肪嘅比例好緊要嘅。 哦，係咩？係咩？ 係啦，因為始終都要有少少肥肉啦，或者如果你臘肉嘅更加要有啲肥膏啦，即係晶瑩通透啊。咁食落去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嗰個入口會溶嘅感覺。系啊， 突然间已经流口水啦！你整萝卜糕系必落嘅，其实腊肠、腊肉呢啲，你自己会唔会自己喺屋企整萝卜糕啊？我想问。 屋企人会咯，我自己就 哦，你就提供原材料， 我就未学到呢、這个工艺， 系咪啊？ 系啦，冇错。 我有兴趣试下，因为咧唔同嘅屋企嘅 handmade 嘅萝卜糕咧，我都几中意食嘅。 系 点解咧？你试下人哋个家庭嘅味道啊！嗰、那個家庭嘅味道就係有啲鹹啲，有啲好重料頭噶，係 冇錯， 冇膏噶，齋肉噶。我食過一啲好似肉，好似肉餅咁嘅，直情密到嗰、那個程度係。有一啲咧就蘿蔔比較多，肉係比較少。咁、但係我又覺得不失優雅嘅、即係你唔好以為話，喂咁落肉啊，落江瑤柱比較多就好富貴啦。你有陣時唔係咁密口就係好 嘅。我以前咧都中意好中意食鹹嘅糕嘅，但係咧可能因為結咗婚啦，係啊，跟住出現咗一啲就係太太屋企人嗰邊咧整甜糕咧好好食 嘅。 係啊，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我好少食馬蹄糕嘅，即係馬蹄糕啊，以前。係，但係咧。今次就係覺得，點解啲馬蹄糕咁清甜咧？即係好清嘅、那個感覺。咁然之後煎埋都係好好食嘅。 係 係啊，咁即係有少少嘅改變。 係即係自己嘅口味上嘅改變，你想講係咪啊？ 冇錯， 我就不嬲都係蘿蔔糕係粉絲嚟㗎啦。咁依家配備就係好多唔同嘅辣醬啦。咁 OK 成為咗辣醬之家，因為點解咧？身邊好多朋友咧。都做辣椒醬，係好多朋友都做辣椒醬， 咁緊要 A 朋友、B 朋友、C 朋友都做辣椒醬，直情一個咧開咗一間辣莊添啊！ 唔係，所以你啱啱講咧，去到唔同嘅朋友屋企度啦，你會試到唔同嘅品種嘅呢、這個 蘿蔔糕，同埋唔同嘅辣椒醬。 係啦，其實係試到唔同品種嘅辣椒醬，因為我屋企嗰啲咧係自己整嘅，係啦，即係自己整嗰啲 XO 醬啊。 咁啊，唔同做法，唔同玩法啊。 完全一樣嘅，即係例如金華火腿你落幾多啦，或者啲汁要唔即係水嗰啲金華火腿嗰啲水要唔要啊，或者浸嗰啲乾瑤柱水要唔要？都原來係一個你煮 XO 醬嘅一種秘技嚟。 係啊，咁啊睇下啦，即係大家過年嘅時候會唔會都成為呢啲嘅配備啦，或者都即係除咗有蘿蔔糕，仲有好嘅辣椒醬啦。辦年貨嘅時候又會唔會好似 PC 頭先咁樣講，橫掂翻開東莞整幾孖臘腸嚟食下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啊，施俊興啊 ，PC， 多謝 好， 拜拜。 金色的都市。烛光灯饰都点起了，迷人的景致，谁在你身边，谁又在天边？哒哒哒哒哒哒。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管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年年岁岁月月朝朝晚晚追追赶赶太多干预，不敢理想太自然，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时间都变缓慢，循环。